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啊，俄乌战争咧就已经拖咗咁多年啦，因为 Donald Trump 嘅个人性格同埋佢向来啊对普京啊，尤其系近嗰六个月啊，系表达嘅嗰个友善，甚至咧系有少少嘅崇拜，同埋啊对呢个泽连斯基啊喺最著名嗰次白宫嘅记者会嘅当面嘅侮辱。咁到底美国以 Donald Trump 为首对乌克兰啊政策嘅底线系乜嘢呢？尤其是而家啊，未来你已经享咗50日啊个最后期限。如果50日普京唔理你 Donald Trump 啊呢个指令，跟住你阿 Trump 咧，就你嗰个政绩啊，你未到2年嘅嗰个中期选举咧，你已经系崩咗70%。你个外交嚟讲，因为咧你当初吓嗰阵时系咁强啊，普京系我个好朋友啊。啊！呢、這个乌克兰咧，嗰、那个战争咧，应该由乌克兰自己负责啊。泽连斯基系一个衰仔啊，净系识敲诈。嗱 ，Donald Trump 嘅问题就系近大半年咧，佢系将个人嘅声誉，如果佢有任何啊，或者将美国啊吓战后啊嗰、那个维持世界秩序嗰个道德本钱，系大大压咗落去普京或者系俄乌战争嗰度。他认为呢是可以呢是令到普京收手。所以呢他为美国付出的道德成本是非常之巨大。这样呢亦都是令到美国的左翼又好，中产阶级又好，就是对他呢是有一个呢非常之大的疑惑。本来呢这个世界是讲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是对 Donald Trump 呢，既然你是这样 ,ok， 我信你是玩孙子兵法。或者虛則實之，實則虛之，就疑中留情。但是時間咧就唔等人嘅。咁啊，對 Donald Trump 有利嘅咧，就係佢喺伊朗嗰度咧，成贏咗一鋪。因為咧，佢成功咁咧，係將伊朗同以色列啊，成個中東嘅局勢咧，佢係操換得咧，係相當之咧係巧妙。嗱，好似伊朗咧，佢玩個伎倆咧，就係佢從來冇話到我一定會轟炸或者唔轟炸。甚至咧喺轰炸伊朗嘅核设施之前，佢曾经同内坦雅胡咧表演一场啊，系反台同埋闹翻。佢话咧：我唔中意内坦雅胡，因为咧内坦雅胡系都要啊，系对伊朗咧系展开军事行动。我咧系揿住佢，结果咧话口未完，唔够2个礼拜啫，即刻咧不但去支持以色列去轰炸喺呢个伊朗，而且两兄弟咧合演一场非常之美妙嘅相往。咁咧，确实轰炸伊朗咧，系令到 Donald Trump 个外交同埋军事政策大大加分。之但俄罗斯就唔系伊朗，俄乌战争亦都唔同伊朗隔开咧，系千几公里啊，嗰个陆地同以色列之间嘅冲突，呢样嘢就考真功夫。当然咧，嗱 ，Donald Trump 最近咧，亦都系非常之努力啊，系终于成功逼使到咧，系欧盟或者叫北约咧。是向他呢改去讲话下跪呢是答应是将许多国家的国防预算呢是增加到 5%。但是呢你要增加国防预算还要20几个国家呢这么多呢你那个行动是没可能是很快协调得到。你增加各自的国防预算是一回事，法国啊、德国啊这些可以做得到。甚至现在其实经济破产的英国呢一咬牙根都可以顶住上。但是你说叫欧盟国家增加各自的国防预算，同埋叫欧盟国家出钱而家即刻去购买美国嘅犀利嘅武器，然后由呢啲国家嘅名义去转送俾乌克兰，就系另一回事啦。啊，匈牙利就拒绝咧啊加入啊呢一场援助乌克兰嘅战争，意大利啊、西班牙啊、匈牙利啊呢啲国家就话。我当然呢是可以以北约嗰个名义呢吓系呢增加嗰个呢军事开支。因为增加军事开支呢系长期可以慢慢搣嘅。而且要时间嘅，你开兵工厂啊，要国会拨款啊，呢个最少5年到10年。 但俄烏戰爭得翻50日 ，Donald Trump 一定要交貨。咁所以有好多呢啲叫長程、短程、中程嘅軍事目標，你仲要同咧北約國家一齊嚟協調。北約裏邊又有一啲咧係幾親俄嘅，或者咧係覺得事不關己嘅國家，好似啊匈牙利同埋西班牙。你要所有嘅呢啲因素一齊拿實，然後逼令到50日之內俄羅斯停火咧，我認為喺技術上啊係非常非常非常之困難。除非咧，你私底下又有一条密线咧，系俾普京一啲咧吓嗰啲好处。嗱，而家就系你纽约大亨啊嗰个性格，系以前咧做开雕，喺纽约嗰度买地啊、起楼啊，同你嘅纽约嗰度东岸嗰啲犹太人啊嚟到交手啊。嗱，用呢啲咁嘅伎俩同埋战略，是否可以啊就行走江湖一世咧？用喺呢个国际舞台嗰度啊，又得唔得咧？嗱，所以而家最新啊吓嗰个例子就系到底Donald Trump 会唔会对乌克兰提供长程导弹？嗱，因为咧就而家有种种唔同嘅报道啊。嗱，最弊咧就系而家我哋世界咧就分唔清乜嘢叫做假新闻，咩叫真嘅。就据说嗱，呢个事实就系 Donald Trump 喺北约嘅会议之前或者期间系打过电话俾乌克兰嘅泽连斯基，佢就问过一句说话。如果我哋向你提供长程导弹嘅话，你打唔打得到去莫斯科同埋列宁格勒？嗱，两个啊，唔系一个啊。咁泽连斯基当时嘅答复就系话：只要你能够提供，我哋就一定会打，一定能够打。好啦，嗱，而家咧就系有两种嘅讲法啊，就《金融时报》最初咧系爆出嚟。就是说现在不用怕，泽连斯基就觉得美国佬照他的长程导弹，一旦给了这只导弹他，他就即焚莫斯科。但是美国方面又有两种的讲法，就是 Donald Trump 本人就说，我不 I am not looking to， 他说我不是考虑，我现在并不考虑是向乌克兰提供长程导弹，因为我不赞成他用长程导弹去直军莫斯科。但美国军方就说不排除，他说 has not ruled out， 是不排除就向乌克兰运送这些长程导弹。在明知乌克兰能够用长程导弹，还是很有可能用长程导弹去攻击莫斯科甚至圣彼得堡的意愿之下，还会交货。那到底你交货还是不交货呢？现在是两种说法，两种说法很模糊。吓，唔知边种之系，再加上个网络嗰度咧系咁样咧系流传，你唔知边样真边样假。但系同时一样咧就好实正。Donald Trump 话会五十日之内，如果你唔停火，佢会制第二级嘅第二等嘅制裁，就系咧制裁最主要系印度同埋中国，向呢两个国家增加100%嘅关税，因为佢哋咧系向呢个俄罗斯咧购买石油。嗱，呢个咧就讲咗出嚟啦，系好 solid 嘅。但是最近呢 Donald Trump 又说是跟印度和中国已经达成了关税的协议。那如果你的协议执行到，还有你不要忘记了中国那里他又给了几多60日啊，那个时间啊给他呢达成协议。这个60日我当你达成了。那现在啊你又向他呢提供什么有些的所谓的晶片啊，和交换中国那个稀土出口啊。然后你又说在50日内如果Donald Trump 啊，系唔同你习近平合拍嘅话，你又加中国嘅关税100%，咁到时中国又cut你稀土嘅点咧？咁你以往两三个月倾咗个协议，系咪又系付诸东流咧？咁系咪变咗喺呢啲半年啊，就喺啲口水里面氹氹转咧？到底啊系能够 achieve 到系乜嘢嘢咧？嗱，而家全世界冇人知道，所以唔好讲话你各位听众，就算我本人啊，都开始对Donald Trump 呢个人啊，嗰个性格玩呢啲咁嘅军事嘅烟幕游戏，有少少金属疲劳啊，因为唔知佢到底搞边科。直到咧 boom 一声，真系以色列同埋美国咧系开拖呢个伊朗嗰个核设施为止，又或者 boom 一声，突然间喺中国南海同埋南太平洋咧爆发海战，而家全世界咧都喺度等紧呢个 moment。就你而家唔知道到底咧 ，Donald Trump 對於澤連斯基嗰個真正嘅態度係乜嘢，係咪啊，鮑生？ 係咁啊，今次咧，即係 Donald Trump 提出嘅五十日 的停火要求呢，我们在上一集都分析评论过这个50日从何而来，为什么是50日呢？那也都有一些舆论去分析，这50日不是给普京的，是给他自己。他 buy time 来呢，希望在期间呢，普京能够跟他私底下呢是有一些接触或者有一些 deal 可以达成。于是乎呢就可以作为一个交代。起码在俄乌的战争上面呢，他可以获取一些叫做和谈的甜头。因为呢这个是整个 Donald Trump 他第二任的任期里面呢最弱的一环。因为这个最弱的一环呢是来自他曾经讲到他可以在24小时之内令到呢这个俄乌战争停火。咁但係当然呢个兑现唔到啦，而且睇到个情况之下呢，今年呢俄罗斯嘅夏季攻势呢係有过之而无不及。譬如话日前呢已经发射咗成400回呢呢个导弹同埋无人机呢袭击乌克兰。虽然造成嘅死伤嘅不成比例，可能大部分都被击落啦，或者佢袭击呢都系一啲比较疏落嘅民居啦。对于乌克兰实际嘅打击呢，我认为呢就唔系致命性嘅。但係长期咁样嘅轰炸呢，的而且确会对乌克兰嘅士气呀同埋佢哋嘅即係军队嗰个防空嘅力量嘅消耗呢系致命嘅。咁所以呢 ,Donald Trump 就打出嗰张牌，就叫提供爱国者导弹作为防空系统。咁但係呢依样都系叫杯水车薪。因为呢乌克兰嘅国土辽阔啦，呢啲爱国者导弹通常只能够部署喺首都啊，或者系重要嘅机场。咁对于民居或者系一啲二三线嘅城市咧，系唔能够用爱国者完全覆盖，而且爱国者导弹亦都昂贵啊，即系所谓长贫难顾啦。你唔能够用佢嚟去对付无人机啦，因为无人机个成本实在太低。咁所以咧，佢用爱国者导弹呢招作为去恐吓或者系呢个抛啊普京咧，是完全没有作用的。因为第一，他再次强调他不会派地面部队，而且呢他增加的军援呢也都没有一些超乎想象的譬如长程武器。那现在呢，以往呢就说如果美国提供 M1 的坦克呢，俄罗斯就会愤怒的了，结果又没有动用核弹。那跟着如果又提供这个海马斯的这个战术导弹又会令到俄罗斯不满的了，但是也都没有发生到。即是说呢，其实呢客观地分析啊，普京呢那个红线是不断后退。其实我一向的立场都认为呢，只能够以实力和战争去维系和平。现在 Donald Trump 呢就是有些进退失据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他按住个荷包，他不愿意真的大规模这样呢无条件地军援乌克兰，直至战胜俄罗斯。咁而要求呢北约去付款。咁但係北约呢其实已经呢，即係除咗佢哋即係德国法国等，已经呢三年来呢佢哋都已经出尽忍耐力㗎啦。咁而且提高咗佢哋嗰个国防预算呢，已经係臣服于 Donald Trump。其实北约呢而家喺咁嘅情况之下呢，是已经是冇办法再咁样长期地呢去支援落去。咁嗱，其实我归根究底，我觉得呢 ,Donald Trump 呢如果佢真係想换取和平呢，美军係要介入嘅。如果唔係呢，呢场战争呢只会无了期咁样落去。因为普京而家呢时间在于佢，领土在于佢，甚至呢嗰个后勤都在于佢。因为有中国啊，北韩啊同埋伊朗嘅支援。咁所以而家嘅情况呢，我觉得 Donald Trump 呢50日啊嘅最后通牒呢係对普京呢係毫无影响。呢50日之后呢，暴跳如雷又好，你继续加强关税又好，乌克兰呢就继续会遭受到呢个普京嘅导弹同无人机嘅攻击囉。 嗱，而家呢你变咗，你以为呢你要 set 个 deadline 俾普京，但普京係可以忍痛係倒转头呢令你 set fine 个 deadline 俾自己。因为佢无限期，佢可以征召大量嘅俄罗斯男子上前线嗰度做炮灰，而咧打仗打咗三年咧，系冇迹象显示咧系呢个俄罗斯民间有任何嘅反战嘅情绪，例如咧示威游行。嗱，呢个同越战唔同， 越战喺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咧，喺美国嘅大学校园啊、各大城市啊，不断爆发非常之激烈嘅反战游行示威，尤其系校园，系坚决咧系拒绝啊尼克逊或者詹森咧喺呢个校园嗰度咧系征兵啊，呢个咧征召呢个美国嘅大学生去入伍。因为咧美国民主自由制度咧呢个系重大嘅缺陷，啊当然咧民间有集会同埋言论自由。嗱，而家打咗三年啊，系见唔到啊！啊，呢个咧俄罗斯国内嘅民间啊，当然啦，佢嘅对佢哋嗰啲咁嘅父母啊、家长啊，嗰啲仔就送战上战场啊，吓然后死咗做炮灰咧。啊，当然我谂每一对父母都有苦痛，但系不足以成为民间一股咧系强大嘅反战力量。嗱，嗰啲咧口口声声就话嗰场仗一定要打落去啊，道义啊，吓呢啲咧啊唔可以啊，系俾呢个啊俄罗斯啊呢个逍遥法外嗰啲人咧，你一定要咧系估量嗰个战争嘅现实。Donald Trump 系一个现实主义者，吓呢个咧列宁话斋堡垒咧系要由内部攻破。当日中共、越南同埋苏联点解睇死你美国喺越战嗰度拖唔耐，就系美国国内庞大嘅民间嘅反战活动，由荷里活电影明星甄方达，知道啲摇滚乐歌手咧 Bob Dylan， 但喺俄罗斯场仗打咗三年，系完全风闻不动。呢个第一，第二喺2025年嘅三月，中国同埋乌克兰签署啊吓嗰个扩大农产品贸易合作，包括咧就系将乌克兰嘅豌豆同埋野生水产品咧系增加咧系出口咧去中国。乌克兰嘅农业部长话：中国系全球最大嘅农业入口国，亦系乌克兰第一大嘅贸易伙伴国。记住啊，中国系乌克兰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系乌克兰农产品出口嘅重要方向。佢话签署呢个农产品嘅水产协议咧，系显示到两国咧系进一步咧有贸易嘅合作。虽然咧中国同埋乌克兰之间嘅贸易额唔系好高，只不过咧每年系几十亿嘅美金。但是对于乌克兰的人民来讲，他们一定要或者应该认识到中国和俄国现在是非常之紧密的结盟。俄国很多的无人机啊，很多这些军事的物资啊，虽然不是前线的武器，是由中国是支持的。而那些很盲目或者叫全力支持乌克兰的人呢，也都那些海外的人也都应该记得，中国的航空母舰和很多的军事设施都是由乌克兰提供援助的。事到如此呢，如果你说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德国和日本如果是轴心国的话，是对付这个欧洲和英国的话，如果英国是同时是跟日本是扩大贸易往来，是签署好多呢啲呢工业啊同埋呢商业之间嘅贸易合作。咁请问啊，中华民国嘅蒋介石系点睇你英国呢？嗱，呢啲呢就係你可以话国际战场上嘅是非，亦都可以话人类政治现实嘅利益。但我哋身为评论人呢，到咗呢个时候啊，或者其实任何时候，就唔应该呢系用太多嘅情绪同埋感性去投入。所以 Donald Trump 正因为他是个商人，可能他看穿了这几样的现实。是吧，既然是这样，乌克兰你抵不抵撑？而且我撑了你这么多年，到底现在你即是父母是供个小孩读书去英国去美国读书，你读来读去呢都未曾入到大学。或者你读来读去只是中学毕业，然后呢读大学呢一年呢就年年 fail， 就一年转一间，那你要我父母到底供养到你几时？为什么你不可以考到奖学金？为什么你不可以呢尽快毕业，拿到 first class honors， 然后找到第一份工？这个是人之常情的。所以不是说泽连斯基啊是一个几孤独的民族英雄，要慢慢要将这个感性的因素呢我认为摆开一边。所以 Donald Trump 呢现在就被美国那些左派经常问他，喂，到底你究竟帮哪边啊？你帮普京一定是帮泽连斯基啊？这个 Donald Trump 就很酷地说 I'm on nobody's side， 说我两边都不帮， I'm on humanity's side， 我是在人道那边，就是说他不想这个战争打下去。当然英国的左翼报纸譬如说卫报就说 Donald Trump 这个人是没有人性的， 佢咧就当俄乌战争呢啲交易咧，系佢喺纽约做地产。嗱，一旦咧欧盟或者系北约咧系应承找数咧，阿 Donald Trump 当堂对欧洲咧系和颜悦色，唔再闹佢啦。吓，佢卫报咧就话 Donald Trump 呢个人咧，对于乌克兰战争里边死几多平民佢冇兴趣，但系对于美国啊，继续要找数运几多武器啊，系俾呢个欧盟或者北约咧，佢非常之紧张。所以咧，佢只系在乎钱，佢唔在乎乌克兰人命损失。但系 Donald Trump 就其实就话，点解我要啊，系极力啊，系要结束战争咧？就系我同我老婆都唔想见到俄罗斯嘅导弹咧，而家咧同埋佢嗰个无人机咧，系加强对平民地区嘅空袭，包括医院同埋幼稚园。咁我点解唔？你点解话我系唔在乎人命损失咧？嗱，所以咧评论 Donald Trump 或者俄乌战争咧，系一个巨大嘅复杂性。呢、這个复杂性咧就系第一，你要与时俱进；第二，现实同埋个道德咧系应该咧有时要分开，有时可以混为一谈。而家就问题系到底点样行落去？嗱 ，Donald Trump 咧佢讲嘢有时咧就首鼠两端，佢几时讲大话，几时抛浪头。系嘛？譬如话而家乌克兰咧，就话佢而家最希望得到嘅咧，仲有一款就系叫空对地嘅导弹。呢只空对地嘅导弹，简称叫 JASSM， 系可以用 F-16 战机咧，系携上嗰个飞机嗰度咧，系发射嘅。呢个 F-16 飞机咧，如果飞入呢个俄罗斯啊嗰个境内，系而且可以逃避过个雷达系统嘅话咧，可以讲系俄罗斯大片国土好多嘅重要设施就暴露于乌克兰嘅攻击之下。嗱，到底而家乌克兰同埋俄罗斯之间嘅个军事悬殊系几多咧？嗱，而家我哋睇账面咧，就系俄罗斯一味有人，佢可以咧嗰啲俄罗斯人，你话佢贱又好，你话佢麻木又好，系大批咧系俾普京咧征召咧投入战争机，佢哋不在乎啊。只但系以人口个比例嚟到竞争咧，乌克兰嘅人丁系越嚟越少。咁所以佢一定要啊，系依赖咧呢个北约提供嘅先进嘅武器，唔打陆战，系好似咧以色列啊去攻击伊朗一样，系用咧空袭咧系去搞掂。但系呢方面嚟讲，你一路空袭啊，你唔好唔记得俄罗斯系拥有核弹嘅，佢唔同伊朗。咁如果普京啊系真系将嗰啲核弹，而家据说咧系对住呢个柏林、巴黎同埋伦敦。或者即系逼佢用一口细嘅核弹咧，用喺乌克兰嗰度又如何？嗱，或者其实呢条临界点系唔系 Donald Trump 其实都想逼紧啊？普京行呢一步啊，唔行呢一步，你系咪唔知惊？但行咗呢一步之后，北约系咪又会动用核弹？话所以呢一个咧非常之复杂嘅一个咧系骨牌链啊！啊，你咁样落去，而家冇人知道咧系会发生咩事，系嘛？ 迷惑的地方不止我們，又或者是就是 Donald Trump 的支持者，因为一直希望 Donald Trump 能够运用他的影响力，或者他用一个两面都施压的方法，令到乌克兰都肯接受一些譬如说各样领土的和约。但是似乎这个和战不定的立场，令到双方面乌克兰和俄罗斯都不愿意让步，所以就构成了现在的僵局。嗱，呢個迷惑嘅情況咧，唔止係而家即係美國嘅媒體嘅啊，包括埋咧，就算佢嘅夫人梅拉尼亞都一樣，因為佢喺 Donald Trump 喺會見啊呢個北約秘書長呂特嘅時候咧，提到佢同第一夫人梅拉尼亞嘅一次對談。咁佢翻到屋企嘅時候就話同普京咧達成咗四次協議咁樣，咁點知咧就話大家對話好愉快啦，點知佢老婆就話俾佢知咧啊係咩啊？啱啱啊，乌克兰有个城市嘅幼儿园咧，就刚刚遭受到袭击啦。咁如果佢引用呢番咁说话，我当系真实嘅时候咧，其实连梅拉尼亚都会觉得 Donald Trump 系咪有啲误判咧？系咪有啲即系其实系唔清楚而家现在发生紧咩事咧？因为佢一方面咧就话同普京咧系即系交谈过，咁但系同时间咧啊，俄罗斯对乌克兰嘅空袭咧系冇停止到。啊、所以呢个停火协议咧系一直咧未能够叫具体实现到啊。咁而嚟紧嘅五十日嘅最后通牒啦，咁佢越开得大呢张票咧，其实越危险。危险嘅地方就系因为普京系完全可以咧，唔需要理会呢个五十日嘅停火嘅要求啊。 因为他已经是用大规模的空袭去作出了一个回应，而且普京的立场他一直都是没有动摇过，他是要求乌克兰即永不加入北约，他现在俄罗斯是保有他占领的领土，甚至他不可以给其他国家的军队进入这个乌克兰境内，一步不让啊，直情系。咁所以你迫使到俄罗斯能够让步咧，呢、这个唯有系佢军事上遭受到好大嘅挫败，你先至能够逼到普京咧肯接受呢个现实。但系点样能够令到俄罗斯个军事上面挫败？因为不断咧都有人好担心俄罗斯会动用核武嘅。嗱呢样嘢咧，我一直以嚟我认为普京系唔敢，亦都系唔会。如果要嘅时候，其实我头先讲到一路提供嘅坦克车啦。F-16 战机啦，甚至战术导弹啦，普京都曾经提过暗示过会动用核武，但到而家都冇一啲迹象啊嘛。咁所以我觉得咧，呢部分咧，我觉得系Donald Trump 或者系北约嘅成员国咧，可能都误判咗，俾阿普京抛掷啊。所以佢一路以嚟咧，而家佢嗰种我哋叫做piecemeal， 即系话逐小逐小咁嘅军援咧，系对于个战局嚟讲咧，呢种消耗战咧。是不利的，因为你变，因为那个战争的形态呢，陆战为主同埋国土辽阔啦。你唔似呢以色列同埋伊朗嗰啲战争呢，好似你话係好精准嘅襲击，係针对譬如话机场啦、通讯设施啦，同埋呢弹药库啦，甚至核子嘅研发中心啦。呢啲係高科技同埋现代化嘅战争。但而家乌克兰想演緊係直情是比二次大战更不如，甚至是一次大战的壕沟战。如果大家上去 YouTube 是看很多片，我有时都会不断去 loop 看片，就是看到俄罗斯的而且确是用人海战术，但他的人海战术也很愚笨的。譬如说他一派三四架坦克和装甲车去前进，炸完之后，被人炸完之后或者中地雷之后，那就撤退，跟着转个头又来过，重复地发生的。咁呢啲咁嘅進攻方法好愚蠢，但係咧有效喎。因為點解咧？因為烏克蘭嘅士兵都會疲勞，佢哋嘅導彈都會射完，佢哋嘅機槍都會冇子彈。咁嘅情況之下咧，因為用呢種車輪戰咧，最後咧烏克蘭嘅士兵都要讓出個陣地喎，因為咧佢哋唔能夠24小時咁樣去對抗呢個俄羅斯嘅車輪式進攻啊嘛。咁而家咁嘅情況之下，你同俄羅斯繼續落去呢種咁嘅戰爭咧，就其實北約有幾多個彈藥咧，都係唔夠，因為佢啲俄羅斯人實在太唔值錢啦，條人命。 嗱，俄羅斯人唔值錢咧，就由佢唔值錢嚇，冇得勉強嘅嚇。嗰啲人願意啊，選出普京啊，不斷你選佢嚟統治，而且咧你不斷用啲人係投入國家機器咧，佢哋願意咁做嚇，出邊嘅人咧冇辦法阻止，甚至咧你問我咧，仲可以曲線鼓勵添。因为可以有助于地球减少人口。但是现在这个局面虽然僵持，但是正如你刚才所说，反而我认为看得出两样正面的因素。第一，就是普京动用核弹去袭击乌克兰和欧洲，这个风险比起三年前两年前降低很多。 是啊。 第二，就算这样阴下阴下咪咪摸摸， Donald Trump 有时讲这样讲那样，是俾佢呢场战争消耗落去，其实都冇坏。只要呢个俄乌战争呢係维持喺而家呢个呢係双方消耗。当然呢呢个乌克兰嘅人民係付出好大嘅代价。但冇办法啦。咁嗰个泽连斯基系你选出嚟㗎嘛，而家你应该呢到期再次选举㗎嘛，你又唔选㗎嘛。咁然后呢你阴下阴下喺呢个 level 啊。即係你等于你玩呢个 F1 个赛车。玩嗰啲咁嘅高卡啊！你嗰啲车咧系转嚟转去，但系你产生一啲有限个碰撞，呢啲碰撞咧系只要你撞下我撞下你，嗰啲碰碰车嘅车场啊，系只要撞到你架车啊，同埋佢架车出边嘅车壳咧系各有咧系损伤，但系伤唔到嘅机器，而且咧仍然可以两架车咧系一齐咧系喺度行紧，仲喺度斗紧，但系咧喺度消耗紧个汽油。而唔系咧，是但一架咧系反车，然后着火，好似最近你睇呢个 Brad Pitt 啊嗰套戏一样。嗱，咁样就叫消耗。嗱，消耗落去咧，其实普京咧系蠢嗰个。你咁样一路你消耗啦，而家消耗多三年，你打多三年好冇？ 你打啦，唔紧要啊，双方都打，将呢个战争化为一个叫以巴性嘅冲突。嗱，咁样咧，就喺整个国际战略嚟讲啊，系对于俄罗斯其实不利。你日日一日，你会慢性失血啊，你自己都系叫 internal bleeding， 系叫内出血噶喎。你咁样，你越拖一个月咧，你俄罗斯啊，系整体个军事实力啊，喺国际嗰度咧，系越损耗一分。嗱，呢个咧就中国心水清啦。佢当然唔希望系俄乌战争结束。嗱，你要留意王毅最近讲呢番说话，啊，亦都系两面噶。佢话唔希望咧系俄罗斯战败，系嘛？嗱，佢呢个唔希望俄罗斯战败，系亦都有一层意味，就系唔希望俄乌战争结束。嗱，如果俄乌战争唔结束咧，俄罗斯嘅国力咧系不断消耗，呢个亦都系对中国有利。因为最近有好多呢啲谣，我认为系谣言嚟嘅，就话最近一个外交官员咧系投奔莫斯科，就话一旦咧如果俄罗斯普京咧嗰时系打输仗嘅话，中国咧就会向呢个咧西伯利亚嗰度咧系扩充佢嗰个军事啊，分分钟叫侵略，系将呢个俄罗斯一分为二。是分为呢亚俄同埋欧俄，而亚俄呢是拥有大量嘅资源，嗰时就可以成为中国啊呢个森林啊煤矿啊石油啊天然气嘅大后方。一旦中国拥有嗰一大片嘅领土，就呢将来唔怕美国啦。嗱，呢个呢我认为啊是九成呢是谣言。之但是流出呢啲咁嘅风声，你由个账面嚟听呢是合理嘅。因为如果俄罗斯同埋困喺呢个乌克兰嘅战争里面，只要不赢不输，不成不败，继续消耗，只要又唔赢又唔输，大家胶着落去打多三年，系对于中国嚟讲咧系有好大嘅好处。如果我系中国领袖，无论系蒋介石、毛泽东，定系邓小平同埋习近平，我坐喺北京啊，系个决策阶层啊，我而家唔同你讲人道啊。我都希望咧，俄罗斯打落去，乌克兰打落去，因为点解？你赢唔到啊，俄罗斯系赢唔到啊，因为后边有北约啊，北约你拖落去啦，北约跟住增加军费噶啦，三点五同埋五噶啦，你唔好以为你拖多三年之后咧，法国同埋德国真系嚟了噶啦，啊嚟了之后咧，佢有强大嘅军队咧，嗰阵时你系咪仲可以拖多十年咧？我认为唔得啊。所以俾俄乌战争咧喺度消耗多三年啊，嚟嘅左三年右三年，好似嗰个无间道嘅对白啊，系无疑系对第一中国有好处，第二系对美国有好处，第三系对你欧盟或者系北约你自己生性系建立自己嘅国防预算，亦都对成个西方有好处。对边两个国家有坏处？当然就系对俄罗斯同埋对乌克兰有坏处啦。所以咧，嗱，而家你要对啊，我认为啊，评论人嚟讲咩都好，就要对俄乌战争有一个咧唔同嘅 mindset， 一个唔同嘅态度。你要将嗰啲道德啊、感情啊，暂时要放埋一边，系嘛？因为咧呢件事啊，成与败系影响到全人类啊嗰个存亡，系嘛？咁而家咧反而咧50日啊呢个 deadline 咧系变咗一个咧好大嘅悬念。我绝不排除咧50日里边呢 Donald Trump 同埋。这个普京来讲呢，是他仍然会有一个秘密的接触。其实你现在看回你过了这么久，你现在看回普京现在要的那个和约，就是呢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第二，北约的军队不能进入乌克兰。其实这个条件你现在消耗到今日，你不觉得是过分的。是吧？因为人的感觉是会转变的。好啦，至于乌东的领土，普京说是自古以来是属于俄罗斯的。同埋咧，你泽连斯基统治嘅时候咧，曾经大量屠杀过嗰度嘅俄裔啊，其少数族裔。同埋咧，你系镇压啊佢嗰度嘅俄罗斯少数文化同埋教育。嗱，呢个咧佢嘅诉求咧系好讽刺地，系同中国嘅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同埋西藏咧系一样噶嘛，因为咧呢个西方一样喺度指控紧中国咧系跟随西藏嘅文化，同埋要维吾尔嘅新疆汉化。而家普京口口声声就系话，点解我要喐你乌克兰？就系因为你泽连斯基咧喺嗰个乌东咧系施行一啲佢所讲嘅纳税嘅政策。嗱，呢个咧真定假？我当然觉得咧佢有夸张嘅成分，但系呢个弊在系世界上冇任何嘅战地记者入到去，到底去调查呢一场战争嗰个咧原因喺边度？嗱，呢个乌东啊，嗰四个省